随时随地听经典。 由北京市商委主办的2017节能产品促销节正式开幕，180个实体门店和多家电商平台均参与此次活动。目前北京地区消费者可享受补贴的节能减排商品有20000余个品种，最高补贴800元。经典969亚威带你听资讯。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本市将继续推进爱婴社区建设，扩大爱婴社区覆盖面，今年底前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与爱婴服务覆盖率将达到90%以上。市中医局日前启动中医药治未病健康促进工程，全市医院的中医专家组建150个治未病的专家团队，今后患者扫一扫二维码就能享受中医专家提供的用药指导及养生保健知识。日前，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综合管廊工程一标段提前3天实现主线管廊封舱，综合管廊内布置了水热气电等市政管道，宽5米的综合舱可容纳1辆检修车通行。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969，北京 FM 969。 张清芳以民谣曲类出道，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销量最佳的女歌手之一了。这首歌曲《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出自专辑《双城故事》。双城是指著名的制作人陈夏明与陈志远两位老师，两位陈老师与张清芳也是一同拍摄了专辑的封面。专辑当中也是翻唱了许多天王天后的经典作品，可以说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作品。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张清芳与范逸臣共同演唱的《日安我的爱》，原唱是1989年的黄莺莺。 呱呱集团型上市企业，从事贷款代办服务20年，覆盖全国8大省市，各类抵押贷款服务、信用贷款服务均可办理。贷款代办服务就找顶呱呱，电话52514个0，记住52514个0，上小顶网。 我是6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我承诺6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不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6人游 APP。

开小车，开大车，用乐车帮 4S 店养车；开好车，开豪车，用乐车帮6868折折折养车。80大品牌，3500家 4S 店，588元红包免费送。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旗舰平台，三亿车主养车标配。 暑假去哪儿？当然丰台。2017丰台旅游消夏季开始啦！丰台旅游委邀您到世界公园参加环球风情夏日狂欢季，一带一路的圆梦游世界和环球风情花车大巡游，泰国泼水节，让您狂欢整个假期。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莎。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高雅玲。 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969精英爱听榜，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小小少年很少烦恼，但愿永远这样好。 朋友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弯弯腰，动动手，身边垃圾随手捡。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动作就能保护公园的环境，是公园管理中心近日在北海公园启动带走一公斤暑期文明游园主题宣传活动，倡议游客出游期间随身携带垃圾袋，将自身产生的垃圾随手带走。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人社部表示，4100亿基本养老金已签委托投资合同，其中的1721.5亿元资金已经到账并开始投资，剩余其他资金将按照合同约定分年分批到位。我国首次可燃冰试开采海上作业全面完成，承担任务的平台蓝鲸一号即将返航。这次试采工程3月14号开始，累计产气30.9万立方米，创造可燃冰开采产气时长最长、总量最大等多项世界纪录。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等非机动车必须经登记上牌后方可上路行驶，电动滑板车、独轮车、自平衡车等器械设备不得上道路行驶。北京市法制办在其官网公布了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规定草案送审稿，市民即日起至8月26号可以登录该网站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是窗帘又去爱了，好些对话是相似的，以前的我他在闹着，爱有好多下技能，命运轮回着，爱的前身看着时间苦笑呢，浪费一生的想念，最后才懂什么应该割舍。谁记得那给你心碎的牵扯，看着月光的河变成一片要命的沙漠，许多人都被骗，还硬说才值得爱都是对的，谁忘了那关于爱情的规则，多少两人漫步变成街上一个人哭着，被抛弃的纪念马路上漂流着，爱人都一样远离快乐，谁记得那给你心碎的牵扯，看着月光的河变成一片要命的沙，都被骗，还硬说才值得爱都是对的，谁忘了那关于爱情的规则，多少两人漫步变成街上一个人哭着，被抛弃的纪念马路上漂流着，爱人都一样远离快乐，谁被爱选中做下一个， 一代宗师当中有一句话，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很多时候我们一心想要见众生，却没有想过我们见到的可能只是自己，自己与众生之间更是天高地广，浩瀚无垠。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真正的见识是让人变得优雅从容通透和睿智的，而不是一叶障目的盲目推崇，不是浅显幼稚的肆意鄙夷，更不是轻佻和浅薄。 对着镜子在

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孙燕姿的了解，孙燕姿其实有着窜红的一切基础条件，出众的外形和气质，有辨识度的声音，很高的音乐领悟能力。印象当中，她刚出道时的发型还有一些小段子， 预谋是原本剪错了的长度，只好把后端的头发提成了刘海，却没有想到收获奇效，塑造出了乐坛别具一格的新形象。969都市夜归人，你的青春有没有孙燕姿的陪伴呢？再来听一听那个时候的张惠妹，心诚则灵。